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窗户内侧的扣锁是老锁，缺烂了一半，从里面根本锁不上，朱守成也没有多管。等再落座时，他没有回到自己的位置，而是贴着池小池一边坐下。他中午应该是吃了热干面，池小池闻到了他身上的葱花味、蒜味和大酱的味道。朱守成把脸凑了过来。 有没有不会做的题啊？ 他一开口，嘴里都是发酵过的蒜味。池小池闪过半个身子，脸色已经隐隐发了白。 老师，你坐这里不热吗？ 热啊，你火力壮，年轻就是好啊。 池小池眉头皱了起来。 老师，我想做题。 坐，你坐。 池小池被那种发自内心的不安折磨得忍无可忍，他豁然起身，抱着作业和课本就要离开。孰料一双强有力的胳膊从后面猛地抱来，把他死死钳在了那个充满着发酵食物味道的怀抱里。一只沾着浓重钢笔水味道的手捂住了池小池的口鼻。朱守成贴在他耳边小声又急切道： 小池，你腿很白啊。 被捂住嘴抱住腰从客厅一路拖到卧室的池小池抓住一切机会制造出声音，跺脚不行就蹬腿，蹬腿不行就张嘴咬，活像是头被惹恼了的小疯兽。朱守成在他耳边重复的：你乖乖的，别告诉你爸妈，他们一个字儿都不会信的，再闹就不是听话的好孩子等等屁话。池小池一句都听不进去。朱守成显然没有遭遇过如此激烈的抵抗，一时也有些无所适从。就在他愣神的刹那，池小池飞起一脚，一脚踹碎了卧室小书桌上摆着的君子兰。花瓶解体的声音让楼下正在为池小池的复习做准备的楼影搁下了笔。他抬起头来看向天花板方向。 小池， 这栋楼建得早，年龄起码二十往上，隔音效果极差。但楼影一时也无法判断声音是从小池家传来，还是邻居朱守成家传来的。听到楼下传来隐约的一声小池，朱守成也懵了，马上死死制住小池，还麻利地用枕头压住他的嘴巴。黑塔似的身体压在池小池身上，180的体重把池小池压得动弹不得。池小池此生第一次和人产生这样的亲密接触，浑身涂了油似的难受恶心，呜呜地喊叫着。中老年男人的头油味道经由呼吸一股股反进他的口中，惹得他胸口滞闷，气力也跟着一丝一毫流失。池小池心脏跳得奇快，四肢血液在极大的压力下有种停止流淌的错觉，指尖脚趾渐渐发麻发木。 老公，叫我，我在这儿。老公。 朱守成生怕有人撞破他的好事，除了压住池小池外，倒是不敢再妄动分毫了。不多时，从楼道口传来了脚步声，脚步声一路响到池家家门口，紧接着便是楼影那标志性的温和腔调。 小池，在家吗？打碎什么东西了吗？ 朱守成扭头看了一下钟表，微微松了口气。5:20，还不到3点。他记得中午偶遇他们两人时， 自己当着楼影的面和池小池约定的补习时间是下午3点钟。这下楼影就不会想来找自己的麻烦了吧。楼影又叫了2-3遍的门，门扉仍是紧闭，无人应答。朱守成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但下一秒他自家的房门就被从外敲响，楼影略有些担心的声音自外传来： 朱老师，你在吧？刚才是你家东西摔了吗？朱老师。 池小池更加激烈的挣扎起来，不住发出细细的呜咽声。朱守成黄急之下也顾不得分寸了，连池小池的鼻子也一并捂了个死紧。瞬间氧气断绝的感觉把池小池仅剩的一点力气也炸了个精光。外面的楼影见敲不开门，又转向了邻近的另一户人家继续敲门。大白天的，务正业的成年人都去上班了，不务正业的断了风扇，家里也躺不住，去游戏厅和百货商场蹭个凉。学生有的出去上补习班，有的出去撒欢，几乎没有人愿意留在这热烘烘的楼里捂汗。果不其然，楼影没能敲开附近任何一家的房门，只得打道回府。听到脚步声自近而远的离去，朱守成大大的松了口气，撤了枕头，抱住已经意识模糊的池小池，带茧的指尖轻轻抚摸着少年柔软雪白的脸颊，满脸贪恋的去亲吻池小池的肩膀。他正要进入状态，一阵重新响起的脚步声和着叮叮当当的钥匙声，吓得朱守成三魂去了七魄，重新拿枕头堵好池小池的嘴。在这期间，池小池吸入了一些新鲜空气，混沌的意识清明了些。他徐徐睁着眼，不再一味挣扎喊叫，而是表现出十足时的驯服，并静静等待着力气恢复，寻找脱身之机。他想起来当初自己总是忘带家里钥匙，索性在复课时多克制了一份，留在楼影那里以备不时之需。池家的门虽然被打开了，但池小池无法对此感到乐观。他不是被朱守成拖走的，家里的一切摆设都很正常，没有打斗过的痕迹，不会叫人联想到。突然池小池想到了什么，眼里微微地泛起了亮光。声音的确很难定位，楼影只能借此判断是二楼的某家住户中有人摔了东西。楼影为人向来谨慎，先是敲门想确认情况，在周围没有一家应声后，他就意识到不对了。如果不是池小池毛手毛脚打碎东西，那会是谁家呢？人必然是醒着才会打碎东西的，就算是人睡着了，在睡梦里挥手蹬脚打碎了东西，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不可能继续睡下去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强风把东西吹倒的。但如果有这么大的风，开着窗在家的楼影不可能察觉不到啊。所以楼哥他肯定是发现不对了。朱守成自然不会有池小池想的这么多，他觉得楼影开门确认过池小池人不在之后就该离开了。楼影开门后人的确不在，东西也都完好，但这反倒印证了楼影心里某种不祥的预感。池家没有打碎的东西，那就应该是朱守成老师家，或是池家另一侧的邻居家发出的动静，但敲门却没有人应答。楼影在房间里转了2圈，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办。虽然有些失礼，但是为了安全考虑。池家在筒子楼的二楼，窗台下方有一段约10厘米的水泥边。楼影踩着池小池家敞开的窗户翻了出去，一只脚踏在水泥边上，确认踩稳了后，才把另一只脚迈了过去。他第一个前往的就是朱家。朱家与池家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墙，因此楼影并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就来到了朱家客厅的窗户边。紧闭着的玻璃窗让他的眉头轻轻蹙起，而当他看到客厅桌面上散乱地摊放着课本和池小池的文具袋，而一杯热水还在桌面上袅袅冒着热气时， 娄英脑中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念头，随即轰的一声炸开了。